常，偿还光彩。

的地方有个女郎，名字叫做耶利亚。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。

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曲目，请您欣赏沙宝亮演唱的《爱上一条鱼》。